各岛自己流产。英超联赛是阿仙奴4-2大胜列斯联，奥巴美扬大演帽子戏法，曼联失分只能以1-1逼和西布朗，狼队作客2-1反胜修咸顿，富咸作客2-0正胜爱华顿。在积分榜，曼联24战46分，压过同分的李斯特城升上第二位，落后榜首的曼城7分兼多打一场，阿仙奴24战34分排第10。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快活人祝棚仔步步高升，快啲贴定！ 祝棚仔福如东海，恩恩爱爱。 啊，阿田同豪仔，咁你哋唔使互相祝福嘅咩？ 诶，棚仔好，大家都好啊！ 你有福，大家都衣食丰足。 啊，进步啊，真系一踏入牛年就个个都讲嘢咁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二台通识60秒， 要防范仿冒诈骗攻击，就要做好防范措施。例如，唔好点击来历不明嘅电邮，又或者社交媒体嘅 URL 连结，以免被看似合法嘅恶意连结转往恶意网站。如果要浏览一啲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嘅网页，唔应该依赖搜寻器结果，而唔去核实呢一啲网站嘅真实性。较安全嘅做法，应该以人手方式输入 URL 为止，或者通过已经加入书签的连结浏览常用的网站。当被要求提供敏感的个人或者账户资料的时候，要保持警惕。真的要传送这些敏感资料的话，要留意网址列上面的通讯协定是不是以 HTTPS 为开头的网站，还要确保你的电脑已经采用最新的保安修补程式，以及已经安装最新定义档的抗恶意软件。这些都能够减低欺诈电邮又或者网站利用软件漏洞的机会。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个人搞唔搞得掂啊？ 营地经理打电话嚟，佢要我咧即刻去射箭场嗰边啊！呢度咧要暂时交俾你啦。 我唔得噶， 俾啲信心自己，你得嘅。 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唔搞得掂营地班小朋友？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方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无论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神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振功而起，最得宠是你，事业跟恋爱通通有记，早就是世红透天与地，世界转动围住你。 经常听到人讲股票股价屡创新高，新股你抽唔抽到？真正投害时系牛市还是熊市？当全民皆股嘅时候，究竟系一个景象还是系一个警号呢？大年初四不如休息一日，唔使日日都要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嘅， 今日公众假期休市啊！ 去哪里路人望见都会起哄。 2月15号啊，今日大年初四星期一嘅早上8:09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啊，早晨晨光嘅听众继续喺度，恭喜发财啊，恭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呢啲讲多啲都冇怕嘅。 但系究竟讲恭喜发财要讲到年初几嘅咧？ 系咪初十啊？即系总之讲到斗晒啲利是为止。 哇！咩叫斗晒啲利是？ 啲人系咪话派利是派到初十咁就可以收埋噶啦？ 咩初十啊？我派到十五噶。 十五系拆利是系嘛？即系你会派到初十五。 以防万一啊嘛。 咁好喎。 系啊。 咁啊，讲到初十五咯。 讲到初十五啊。咁但系一到十五，你仲讲恭喜发财，啲人觉得你好似唔系好应节咁样，应该讲紧元宵啊。 即系觉得你勾咗。 系勾咗，讲啲灯谜嗰啲咁样嘅嘢啦。 问下阿 O 先不如。 好啊，阿 O。 喂，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 早晨，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电话得唔得？收唔收到？ 很好， 好清楚啊！ 好， 喂，你阿欧啊，你通常咧讲恭喜发财讲到初几啊？同人哋？ 哦，我讲一年嘅通常， 讲你一年即系 系阿欧不能够作准，佢把口实在太好啦。 中秋见到恭喜发财咁样， 系啊，同埋即系都祝下听众先，年初四啊，祝咁多位神光听众啊，好到痹啦，梗系，开心啊！喂，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啊。其实初一就同你哋一起过啦，咁啊，初二、初三咁啊，你两位有冇食咗好多年糕啊？ 你唔好问我呢个问题，我日日食咁滞啊！ 我都差唔多系、啊， 日日食咁滞啊！ 因为咧我而家屋企有嗰啲糕点咧，都系朋友送嘅，系啦，得一底系真系买翻嚟嘅啫。咁朋友送嗰啲咧，真系要快啲食啊！佢哋好似阿 O 你之前讲话冇落防腐剂咧，你真系要追住啲糕嚟食啊！你 惊 佢变坏啊？系啊，所以我真系 一样啊，惊佢变坏， 坏过海婷啊！直头，但所以咧，我就真系日日枕住咁食咯，朝头早即系当早餐咁咯。 哇！我早午晚三餐啊，宵夜都系食糕， 咦？但系你又冇乜点涨到喎， 涨晒啊！而家戴咗，所以我呢几排突然觉得，喂，戴口罩真系好啊，遮咗块面咧，涨咗冇人。 你咁样食法咧，初十你遮唔晒块面噶啦， 换口罩。 系啊，真系好有机会系咁样，我同大家咧埋单计下数啦，数下过往嗰几日啊，食咗啲乜嘢自肥嘅元凶啊吓，咁样咁啊，令到大家啊过去。即係譬如今日啊，初一二三食咗唔緊要，都係過個肥年嘅。不過初四嚟講咧，就叫做可以清減啲啦。如果可以， 阿歐，不如你數下究竟過年有啲乜嘢係唔肥仲好啦？有邊樣係唔肥嘅？真係 嗱，有啲嗱，根據呢個好權威食物安全中心咁樣講啦，佢話咧乜嘢都係肥噶啦。你講得好有道理，但係。煮嘅方法咧可以唔肥嘅咁样，譬如咧，你煎糕咁样啦，用易结镬去煎咧，咁就可以令到啲糕咧冇咁肥，因为落少咗油啊嘛。咁另外咧就用翻阿 Kitty 个推介啦，即系譬如你话用焗炉啊，或者用系啦微波炉叮翻热嗰啲糕，或者用蒸嘅方法，即系最传统咁样，你当佢一条鱼。咁样嚟蒸咁样，咁就会相对咧用嘅油份又会少啲。 去到呢度咧，我俾一个个人自身经历大家先。咁关于啲糕咧，你平时你都要翻热佢先至再食噶嘛，即系你唔会话即刻食到新鲜噶嘛。咁我两个方法都试过，即系喺呢个新年期间，我煎翻热佢，我又试过。即系你知最兴加啲蛋咁样煎热佢啦，我又试过。就咁样蒸佢，我又试过。 系， 终于我而家沉迷咗，就咁样蒸。 系咪啊？呢个正正，我想今日同你哋讲嘅，因为我寻日咧喺嗰啲即系煮嘢食嗰啲谷嗰度咧，咁啊见到有个谷友咧喺度讲啊，其实细个嘅时候咧，佢屋企人咧，即系佢啲婆婆啊，就系咧俾一嚿蒸啱啱蒸好咗嘅糕，即系摊冻咗，就切开就俾佢哋食噶啦。就佢话即系细个冇话煎糕呢一样嘢嘅，后来啲人即系多咗好多花神啊咁样啦，就话传统咧佢哋都系。即系阿嫲自己蒸咗底糕或者阿婆啦，即系喺屋企自己整，整完之后摊冻咗咧，就切开嚟食。 我个人都系蒸嘅。 哦，系咩？ 系啊。 哦。 都系蒸糕包嘅。 我估都系搞呢个笑噶啦。 佢哋冇煎糕包嘅，冇煎糕包。 有口音咪会咯，煎糕包。 点啊？ 点啊？系啊？做咗啲咩？ 你屋企细个，你话你屋企细个， 唔系我屋企细个，我见到啲谷友咁样讲，但系我就真系未试过，我都有谂住试下，即系如果将佢就咁蒸，嗰个味道系点样咧？ 喂，但系我以为钟哥会有嗰个新嘅煮法，记唔记得阿钟哥点样将个椰菜煮熟？ 霎啊嘛， 霎咯，系啊。 但系唔得，你哥你霎，你会啲水入晒入去啊嘛， 溶咗 去啊，唔得啊， 我唔知可能 变咗汤噶啦，唔得。 我哋见到年糕。睇到湯年糕但係紅色， 你係喎，係喎，得唔得？ 啊，咁又冇喎，我都係就咁樣蒸， 以為啫， 隔水蒸咁樣咯。 係啊，講下笑啫。嗱，自肥圓胸第一位係年糕啦， 咁啊， 265卡路里一件啊，咁啊食兩件咧，等於你食咗兩碗白飯。我咧揾咗十個呢一類咧，叫做同你計卡路里嘅網站咧，全部都用白飯嚟做比較。 係 嗱，污糟咧就用廁所飯。 系啊， 量咧卡路里肥咧就用白饭， 系佢好有趣嘅啫。譬如今年你而家用白饭去等于你食咗几多嚿年糕啊嘛。 系， 当佢做呢个白饭嘅研究嘅时候咧，佢就话你等于你食咗几多件年糕嘅又 系， 即系用年糕去兑翻换，即系你永远唔知究竟白饭同年糕嘅关系就系咁样，即系同其他嘢有咩关系咧？你又唔知啊。 系啊，佢用咗嚟做度量衡咁样。我第二位咧就系萝卜糕啦，117卡路里一件啦。咁第三咧就系马蹄糕。啊、第四位咧要数到咧阿芭比咧精心炮制嘅呢个胡虾，100卡路里一件啊咁样。 胡虾食咗一包， 你食咗一包算少啦，我食咗两包，因为太好食嘅缘故啊。 点解你有两包噶？ 冇啊，我 request 咯。 哎呀，我已经好似你啊，直接 request 佢追加追加 追加先得。 追加嗱，追加呢样嘢咧，我啊叻啲啦。我啊即刻入单，因为我食过第一次阿芭比屋企人整嘅呢个胡虾，真系好出色，同埋意头真系好啊！胡虾胡虾，全家笑哈哈嘛，正所谓。咁你都想全家一齐可以食下胡虾咧，咁啊冇办法要追加，同埋咧。我上網睇咧，其實做胡蝦咧嘅工序咧超級多，超級多，因為咧胡蝦咧唔可以一鑊咁樣咧炸好多嚿啊，即係要逐啲逐啲炸，同埋咧我太太都係咁樣啊，心機嘢 係啊，呢啲真係錢都計唔到啊，呢啲真係， 所以即係既然講到心機。梗系要追加啦，系咪先？咁有心机，即系你如果即系啲听众觉得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做得好有心机，咁你梗系翻听啊， 追听啊， 追听，追住听， 追住嚟听啊，咁样啱唔啱先？ 啱啊！ 嗱，欧华，你仲话讲到话咁多嘢都系肥啊，即系讲咗话中心嗰度有咁多调查出咗嚟话肥，咁有冇话叫我哋点样食或者会安全叫做好啲啊？嗱，即系除咗话。唔好煎，蒸呢个方法会比较好啲之外，一日有冇又系嗰啲啊？一日最多唔好食几多件啊，食少啲啊，咁样啊？ 系有嘅，不过咧呢、這个就唔系食物安全中心讲出嚟啊，要讲翻系营养师讲出嚟嘅五个健康小 tips。咁啊，第一咧就唔好当萝卜糕系早午晚餐、 啊，即系讲紧你啊？ 喂，嗱呢样就真系好难搞啊！好似崔杰同话斋，你要追住佢食，如果唔系佢就坏。咁你买咗翻去或者人哋送俾你，你唔食又好似好晒。咁我点样食得晒一桶啊？ 所以咧， 早 就要开心 share 咯，系啊，你可以带啲翻嚟，即系煎好咗嘅，咁我哋一齐食。 煎好咗翻嚟都冻啊！ 佢特登要讲一样嘢叫做。煎好咗你先， 煎好咗先攞翻嚟，唔系唔好翻嚟见我咁 样。系啊，咁样好啦。仲有一个健康方法，尽量唔用酱料。嗱、這個、呢个咧，我真系戒唔到啊。你譬如见到萝卜糕咧，或者芋头糕呢啲咸糕，我系中意啲。我知道钟哥中意食甜糕，咸糕我一定要落辣椒酱，或者一定要落嗰啲咩唔同嗰啲咩 XO 酱啊，或者点啦。你哋有冇落啊？ 梗系有啦，点会唔落？ 系啦，呢个就系。衰上加衰咯，根據呢個營養師咁樣講，所以就如果你可以清淡啲咁去食糕，唔好落甜醬啊、辣椒醬啊、XO 醬，其實咧已經爭好遠啦。因為咧呢啲啊高糖高脂嘅醬料咧，會增加攝取熱量啊，咁啊盡量咧就建議唔好用醬料啦咁樣。咁你話喂食咗啲茶，最後飲翻杯乜嘢 咧？ 解一解佢咧，咁都有一種解嘅，就是、叫柚子茶喎、哦，咁樣 係啊。柚子茶唔甜嘅咩？ 個味撞唔撞啊？ 哦，唔係、哦，原來柚子茶咧，有好高嘅食用 纤维啊，含有丰富嘅消化酵素。 系咪即系用真柚子整嗰啲啊？ 唔使定 系啊！ 如果唔系，你买嗰啲好多糖噶，又系好鬼甜噶。 即系又衰上加衰咁样。 系啊，吹上加吹，正所谓吹结头。 不过咧，即系如果你话嗰、那个食嗰啲萝卜糕，你唔用酱咧，就不如等于唔好过新年一样。 咁严重啊！ 咁你做精髓，你就系食件萝卜糕，你点嗰啲嘢，等自己食得开心啲，一年一次咁样。你连嗰样嘢都唔食，不如唔好过年啦，大家。 表示同意嘅， 系啦，冇错啦。 咁啊，多谢晒。 系啦，我好认同钟哥讲嘅，所以开心过年系最紧要 嘅。最紧要嘅系啦，最即系最多之后做翻多啲运动嘅啫。 系咪你估？ 系啦，唔该晒。 好嘅， 好。 时间8:21啊，听紧有小凤姐嘅《喜气洋洋》。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钟哥，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又系嗰句啦，讲到初几啊，要 初十五啊嘛。 初十五啊。 嗱，我就发觉咧，原来派利是又好，收利是都好咧。啊，原来我哋同圣诞节一样嘅，我哋而家叫博圣地。即系我哋啲利是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我初七中意咧就当自己博圣地拆牌利是。有啲朋友話中意咧，就係初十五啊，博聖地又拆曬利是咁樣嘅。咁啊，總之到咗博聖地之後咧，就唔會咧就係再派利是。但我自己聽嗰個版本咧，係初七之後就唔派利是喎。 係咩？ 係啊，所以頭先聽，咦？你哋又話有啲初十啊，有啲嗱初十唔係初十五，應該係元宵節嘅，係啦。咁但係我有啲有啲聽過咧，就係話去到初七之後咧，人日之後咧，生日都過咗啦，就唔使派利是啦咁樣。 嗯 各住鄉村各住禮啦。 不過正所謂有心唔怕遲，十月都係拜年時，冇乜所謂嘅。 梗係啦， 一年365日都係講恭喜發財俾大家。 咁就好啦嚇。喂，但係咧，有冇發覺最近咧農曆新年嘅時候咧，我哋今年咧少聽咗一件事，都係一個嘅喜訊嚟嘅，就係咩咧？少聽咗就係話嗰啲入屋爆竊嘅問題。 嗯。 通常農曆年咧。就比較上會多呢啲嘅嗱，今日都仲係公眾假期啊，咁所以都特別咧睇題嗰啲嘅屋企嘅聽眾啊，即係都要小心啲窗户，可能咧即係始終有啲叫做鼠食狗偷咧，就諗住咧就係趁住呢一個時候都發一個小小嘅財，咁我哋梗係要杜絕佢啦。但我哋就發現咧，原來好多嘅小偷佢哋嗰個嘅心態咧，都係虛得實施。 實質去指。 嗯， 係啦，佢哋會點樣去到摸上門咧？將你屋企成為佢嘅目標咧？啊，原來有啲人咧曾經分析過。 嗯， 嗱，如果你有啲人咧就好中意，譬如嗱，我哋今年又少去旅行啦，所以都唔會有呢個問題，就係嗰啲咩信箱嗰啲信啊，嗰啲就唔講啦。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到啦，其實嗰啲小偷咧，佢哋都會喺你個門口嗰度咧，就周圍去到望一望，睇下你屋企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叫做端倪，係令到佢咧就覺得啊，呢一户人咧係比較大意嘅，係比較偷心嘅。 小偷同醫生有一樣相似嘅。 是咩？ 即是都是望闻问切的。 哦， 是啊。 都是要望下跟住问下咁样的。 但是你讲个小偷同大贼又不同喎、啊。大贼呢就是夹硬嚟的嘛。 嗯、 即是明知你在屋企呢都爆入嚟的嘛。就会叫你唔好喐咁样的嘛。 不过话时话点解叫小偷同大贼呢？你唔会是小贼大偷的喎、 啊。因为佢个偷的动作就是好细微的动作啦、哦、就是小偷啦咁样。咁趁你唔注意嘛。因为我都记得之前好似我唔记得睇报纸一定咩佢都话有疫情呢是令到一啲罪案係減少咗、 嗯， 即大家一來就留翻喺屋企啦，二來咧亦都有一啲即入某啲地方咧有啲宵禁令，夜晚唔可以出街啦。咁、嗯、所以咧都令到即間接或者直接地啦，係、嗯、令到呢一個罪案嘅數字係減少咗，係啊。 是啊，咁咪好咯。原本立心不良嘅人，而家都可以脚踏实地吓、啊，一个机会啊， 咪咯， 重新做人。 你顾好自己个身体健康先啦、啊，仲出街，因为你都惊唔知诶嗰家人健唔健康嘅咧，屋企有冇菌嘅咧咁样。 系，如果入去谂住偷嘢嘅时候，偷下都偷埋啲菌咁啊，真唔 系， 唔知点算。喂，但系啲小偷咧，就因为其实有啲叫改过自身之后，佢哋就话到咧，原来有啲嘅屋企咧系会令到佢哋真系比较上容易咧去到入去咧。偷嘢嘅， 例如 包括嗱，例如如果你屋企咧系长期都系拉埋呢个窗帘嘅， 哦， 咁佢哋就会觉得咧入边嗰家人咧其实唔系好喐嘅，咁当然啦，咁佢哋都会做啲记号嘅，咁我哋以前有听过，可能话贴个笑哈哈贴纸喺屋企门口附近啦、 哦， 又或者新年嘅时候咧，佢哋写咪好中意写财神嘅，我细个好多人咁中意个财神咁样嘅。系啦，咁佢哋咧就可能會將嗰啲紅紙咧就貼喺你屋企附近，咁啊新年期間就唔係好懷疑，但其實呢個係個暗號嚟嘅，即係話呢家人咧已經係 check 咗，係 OK 可以爆竊嘅。 哦，不過呢個我唔擔心嘅呢、這個，因為通常如果我見到有呢啲咁樣咧，我就成層咧我都幫佢黏曬嘅，見到笑哈哈，我就間間黏曬笑哈哈，等佢出嚟揾乜啦？ 咦，咁 係啊， 咁間間都有咁攰咁。 同埋间间都有财神因为贴喺度，系咪？ 间间都涉过财神， 系啦。嗱，咁啊有涉过财神，仲可以帮你挡一挡、啊嗯，你话几好咧？系咪先？好啦，咁佢哋都话到咧，不原来咧啲小偷咧好多时就会埋，有啲人谂住屋企养狗，咁啊实冇死，实冇死啦， 系咪先？ 咁啊，但系佢哋就谂住啦，原来大狗咧嗰、那个作用，随时系比细嘅狗仔咧系唔好嘅，即、 啊、 系例如系啦。小豬咁樣啦，小豬見到人會吠啦， 佢應該冇嘢細得過佢噶咯，佢已經自我話嚟噶咯， 一隻蟻喎。 呢個真係要問翻崔月彤啊，原來啲大狗咧，佢吠嘅時候咧，佢可能吠十零廿秒，佢收聲噶啦。但係嗰啲狗仔好奇怪噶，佢有理冇理佢吠咗先噶嘛，佢可以吠成個鐘噶嘛。 咁吠到佢自己冇氣為止咯。 係啊，咁嗰啲隔離鄰舍咧就一路聽到咧，啲隔離嗰只狗都已經係平時都係吠噶啦，點解今日吠得特別耐嘅咧？咁就會幫手咧伸個頭出去望一望，咁啊睇下有冇啲叫做可疑人物喺度行過。但係嗰啲大狗咧吠幾聲嗰陣，可能覺得佢通常都係自己悶啦，吠完咪唔吠，冇嘢咯。可能啲賊人咧。已經用嗰啲迷魂煙迷魂咗只狗，係、 哦、 啦，又或者已經攞只雞髀抌咗俾只大狗食，係、 哦、 咪？ 係、啊、喎，即係氹咗嚇，如果都見有啲警匪片都見過呢啲咁啊，氹咗只狗先。 所以小狗咧嗰、那個吠聲係幫到手嘅，我都係嘅。有時候咧嗰啲速遞送到嚟門口，我唔喺屋企咧，咁、佢就會打電話嚟啊，阿崔小姐啊，你個速遞，跟住我係聽唔到佢講嘢，因為後面小豬不停地叫，完全聽唔到啦，係。 係因為同埋仲有一個都幾得意喎，嗱，如果可能。有啲人屋企咧就會門口種下花啦，啲專家就話到咧，如果你屋企盆花咧係衰啲嘅，即係殘啲嘅，冇乜點淋水咧，啲賊人咧都會覺得咧，咦呢家人咧就應該唔係好理呢啲嘢嘅，就係大意嘅。同埋咧，如果你朵花咧係靚嘅話咧，就容易吸引其他人嘅眼光嘛，即係大家就會啊，嗰家人啲花靚嘅，多啲望下過去先，咁又可以幫多幾眼咧，去到 神 同道客噶喎。係啊，原來有啲咁樣嘅方法嘅，真係唔知喎、啊。 即係陣間又要同阿芭比傾啊，因為佢又係種花噶嘛，即係唔係佢點樣種啲靚啲嘅花？ 但係嗰啲花喺屋企裡面，我要入到去先係睇到係靚定係謝喎。 好，唔該曬小白， 好唔該曬。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喺呢個時候，即係大家。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四嘅尾贤康康等你一齐分享牛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尾贤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新一年继续加油抗疫，各路英雄继续拍片救地球。 今次以新做主题， 新衫新裤新鞋新物新居新玩具，新郎新娘新欢新年新岁新兴趣，见到乜嘢新奇事，即刻拍低佢，用新鲜影像笑住迎接新常态。将片段上载嚟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啊？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米分心。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贺岁片。一到农历新年，当一家人聚埋一齐，除咗饮饮食食、打下麻雀之外，就可能会喜欢坐喺电视前面嗰度一齐重温一啲经典嘅贺岁片。由80年代开始，至到去2000年间，亦都有唔同系列嘅贺岁片出现过嘅。首先讲下80年代嘅初期咧。有一位嘅朋友，你一定会认识佢，就系、是、歌神许冠杰啦。由81年开始嘅《摩登保镖》啦，至到后期嘅《最佳拍档》系列咧，差唔多年年嘅贺岁档期都一定会见到佢嘅踪影，兼且仲要系票房嘅保证嚟嘅。后来去到80年代尾，当然就系有《肥姐沈殿霞》加上彪叔董彪嘅《富贵逼人》系列，呢、這个系列可以话系紧贴住当年嘅社会气氛。同埋好立体咁描写咗80-90年代草根阶层嘅生活嘅，去到90年代，亦都可以话系贺岁片嘅黄金时代。差唔多每一年咧都有周星驰嘅电影喺农历新年嘅期间同大家见面。绝大多数嘅贺岁片都系一啲嘅喜剧，而里面亦都系星光熠熠嘅。除咗话主演嘅会系一啲炙手可热嘅明星之外，亦都系会请到唔少嘅大明星喺里面客串，为观众带嚟惊喜。令大家在新年是可以有一种热闹的感觉。今日就是农历新年最后一日的公众假期，你又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选哪套的电影来重温呢？ 哇，讲到这个贺岁片啊，刚才Vincent 讲的那些呢，都是比较早啲年代咯。 咁梗系啦，近年边时候何边处有贺岁片？ 都有嗱，我睇嘅时候咧，就系有呢个行运一条龙啦嗰啲咯。 啊，系啊，我好中意啊嗰套。 新年财啦，呢个就真系年年都会翻睇。 你讲过话你睇过呢啲戏，你已经系老饼啦。 系咩？ 呢啲系十几年前嘅事啊，大佬，仲行运一条龙咁 样。咁你先话最近冇乜啊嘛？ 啊，最近就系嗰啲系咪咩72家房客，我爱香港嘅系列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啊呢个我都有睇。 系啊，我都会入戏院度睇嘅。 唔系，即系我咁样讲好似好衰。嗰啲我讲得系贺岁电视剧嚟噶嘛？嗰啲 唔系啊，因为好多都系电视剧见开熟口熟面嗰啲演员 系 啦、就一齐去做嘅。咁不过嗰阵时咧我记得系每年嗰啲贺岁片一出炉之后，大家睇完咧，跟住个城中咧嗰啲人就会跟晒佢里面啲金句嚟，即系攞嚟做口头禅嘅。 嗯，譬如有边啲你学过，你又记得噶仲？ 哦，咁其中有一个就係、嗰陣时咪讲打麻雀囉，叻咕叻咕，就係牌品唔好，即係代表人品唔好。系啊， 呢个系猪啊，奶奶。 嗱，不过你话讲起 贺， 呢个系松啊。呢个讲起贺岁片咧，咁真系讲翻你话七八十年代就真系，即系特别系八十年代添啦。就话阿 Vincent 都讲，咁其实咧嗰、那个年代你睇贺岁片真系一件事嚟嘅。 嗯， 嗱，嗰阵时又冇网上买飞啦。戏院咧就全部系大戏院啦，你而家全部拆细晒嘅嘛，嗰啲戏院真系坐几百人噶嘛，咁仲要咧，你一定要去排队买飞，你冇得话网上预约又或者系订飞噶嘛，嗰阵时排到系点样咧？譬如间戏院，佢唔系话连三十晚卖飞你即刻买到噶嘛，佢可能系早五日就已经卖飞啦，咁跟住嗰五之前嗰五日佢一公开预售咧，啲人就已经系开始喺戏院排队啦，因为好想买到第一张贺岁片，即系譬如年28又好，年29又好啦，第一场嗰张飞，咁特别最受欢迎嗰啲咪年30晚咯，或者初一嗰啲场次咯，啲人就要排队兜几个圈啊，喺间戏院嗰度兜几个圈就排队去买嗰张戏飞。 呢样嘢其实我觉得都几温情嘅，即系点解一年里面系即系贺岁片，即系嗰个档期大家会抢得咁紧要咧？就是、可能即系一家大细能够有个时间可以坐埋一齐，有两个钟睇套戏嘅时间咧，就真系系啦。新年嘅时候大家都有假放，因为平时就算爸爸有假放，妈妈可能又去做嘢，咁可能阿仔又要读书又要考试咁样，真系嗰段时间咧，大家可以坐埋一齐啦。咁所以咧。揀哪套戏睇呢又是另一门的学问。多数贺岁片呢一上可能都有两三套给你揀啦。咁、应该就不同口味啦，不同演员啦，可能不同的即戏种添。咁小朋友喜欢看那套又是不是阿爸妈想看那套呢？ 不是，必定不同的。必定不同 的。咁最后是哪一个让步或者哪一个是要即成就 的 事呢？ 看完他咯。看 完他。都挺贵的咁样。 是啊。咁通常啊，即系通常嗰阵时睇票房咧，譬如话最即系我自己印象里边咧，即系其实一系嘉禾啦，嘉禾你就有成家班啊、洪家班啊，即系成龙、洪金宝、成龙、洪金宝，再系洪金宝、成龙咁样啦。咁已经霸咗好多年噶啦。跟住另外咪就系新艺城咯，即系有阿麦家、黄百鸣佢哋嗰边又有一扎啦。咁然之后后期少少又 double 啦 ，double 戏double 院线佢哋有一扎啦。咁跟住嗰阵时咧就大家争住一啲嘅叫做节日。档期就俾好多专登拍呢啲戏就火呢啲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呢，如果大家都记得嗰阵时未大约系90年代初啦，咁应该系90年代初嗰阵时叫做话仍然有票房嘅贺岁片呢，就叫做双周一城啊嘛，佢哋有个名。何为双周一城呢？双周呢就系周润发，周星驰，一城就成龙咯。就是、这三个呢就是叫做在这个贺岁片里面争票房的一些保证。 一定会出现的嘛，这些名字在贺岁的档期。 不单止是贺岁的，就是他们直头变了那个年代的一些票房保证。就是你只要挂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叫做才卖得咯。 系，不过到而家其实好多都已经成为咗经典啦，即系譬如家有喜事嘅系列咁样。 家有喜事啦， 系啊，大家都会即系再重温嘅。 而家1992年噶嘛，我冇记错第一套30年喎。 30年啦， 30年你都仲记得荷里玉？ 系啊，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系啦、啊，即系到而家，你着条工人裤，即系吊带工人裤翻工，都仲有话，咦，你今日荷里玉嘅造型、啊，咁即刻大家有晒共鸣咯。系、啊，我觉得好犀利。 仲要铁拳无敌孙中山。哇！真系讲得出，真系。你第一套睇嘅贺岁电影叫做边一套、 我记得系《逃学威龙》嘅系列噶啦，应该系。 都系九十年代后啦。 系啊，同埋嗰阵时细个冇得入戏院睇咧，都系等嗰啲电视台咧喺过年档期嘅时候播翻。跟、住后来咧，即系到大啲咧，即系出嚟做嘢，学阿钟哥你话斋咧，就系话啊年三十晚最好大家都系即系约埋啲朋友咁就走去买场戏嚟睇啦。咁啊，成有阵时我觉得咧。即係有少少嘅賭博成分嘅， 點解啊？ 因為永遠都係啦，你睇親電影嗰啲宣傳片咧，梗係將成套戲最好嘅嘢擺曬出嚟噶嘛。咁跟住你就要諗啦，我信呢個導演定嗰個導演咧？ 咁因為你連三十晚嘅午夜場係得一個時間，你可以去睇揀一套嚟睇嘅啫嘛。 嗯， 咁我真係試過連續兩年咧，我話事嘅時候我就揀錯戲，即係睇完出嚟咧，嗰套戲好悶嘅，即係星光熠熠啊，但係咧太悶啦，跟住仲要係即係俾朋友怨咧，最後要請食宵夜 咯。咁唔緊要啦，之後咪冇事咯。即係你做咗兩年燈啦，咁之後咧就 你揀嗰套唔買， 係啦，就搞掂啦。 係咯，之後咪就係今年冇得睇咯。 哦，你講緊最近啊？ 啊，唔系啊，前嗰几年，前嗰几年我试过几年噶啦，跟住然之后，所以就唉，算啦，都系唔好，我唔谂住做决定啦。 不过你话讲起，如果你系喺你哋喺出世之前咧，嗰啲贺岁片，即系真真正正叫做真系好有一个冲击咧，我真系要讲就系最佳嘅拍档。 哎，我有啊， 最佳嘅拍档， 我追翻嚟睇啊嗰阵时。 嗯嗯， 最佳拍档嗰阵时就系、是、如果你计翻通货膨胀啊嗰、那个升幅啊， 系 最佳拍档嗰个票房。而家都仍然係 number one 嚟嘅，即係仍然都係香港票房 number one 嚟嘅。即係當然你話以前收幾百萬同而家收幾百萬兩件事啦、 嗯， 但係你計翻即係卅幾四十年前嗰個升幅咧，佢都仲係一個好高嘅票房紀錄嚟嘅最佳拍檔。 但係有冇話點解嗰陣時呢一套戲個個都湧住去睇？係因為嗰、那個演員啦、啊，定係話是乜嘢 創新？冇辦法啦。嗰、 嗯、 時嗱。你要靚仔又靚仔，有歌神許冠傑。 嗯嗯 你要搞笑又搞笑，有麥家，即係佢講嗰啲即係光頭神探啊嘛。咁仲有個小小光頭好似未出啊，咪第二集啊，唔係第一集未出啊，第二集先出。咁你兩個搞笑好啦，搞笑完仲有動作場面， 嗯、 飛車特技 ，click 冇特技，飛車爆破，跟住又鬥智鬥力。 嗯， 咁同埋嗰陣時咧，你睇下。麦家同埋啊许冠杰啊歌神咧，两个个 chemistry 真系好啊、 嗯！ 你一定笑嘅，仲有张艾嘉呢个差婆喺度、 哦， 即系同阿麦家有一对即系欢喜冤家嗰啲，全部商业计算，你想点样笑就点样笑，你想几紧张有几咁紧张。 佢、嗯、嗰个算唔算系香港版嘅詹士邦咧？我记得佢系有好多啲即系而家望翻嗰啲道具，当然就有啲、嗯。有啲简陋啦吓，咁但系即系都系懒系高科技嘅神探道具咁样噶嘛。 系噶，佢唔系高，佢唔系香港版詹士邦，我觉得佢系搞笑版嘅詹士邦。 嗯， 即系你一路睇嘅时候，一件事系好轻松，好好笑。 系因为有麦家喺度， 系啊，麦家喺度应该好笑咧。咁跟住当其时，所有嘢加埋同埋嗰阵时唔系话咁多叫做贺岁片噶嘛。咁嗰啲套一打出嚟嘅时候，砰！就全部個個爭住睇， 係咁同埋新藝城嘅 真係係啊！咁嗰陣時咧就係第嗰陣時叫做全民啦，全民第一個第一個票佢叫做片酬過100万嘅男星， 嗯， 就係許冠傑啦， 係 即係嗰陣時傳言咧，即係當然一路冇求證過啦， 係啊， 但係你諗下喎。当年过100万， 好 啊、当年、 啊、我睇到个资料话佢传闻啊、嗯、超过200万， 哇， 嗰、那个片酬系咪？ 系啊，但系佢本身成套戏嗰个预算咧系800万嘅啫， 系啊，所以你睇到一个、啊、食水几深。 喂，但系我睇翻嗰啲片咧，即系嗰阵时我细个系后来追翻嚟睇，跟住我就同我妈讲，我最记得就话、是，哇，原来许冠杰有6嚿腹肌嘅， 有， 系啊，嗰阵时好 fit 嘅 佢， 你唔好用而家着咗豹纹衫嘅 Sam 比。唔同噶嘛， 所以梁学熙你都得噶， 哇，好励志啊！ 系啊，你都得噶，俾心机。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新年期间一家大小又开心又乐也融融，但你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别得闲啊，这句嘢是用来推卸责任，又可以用来分析人哋啊，但是点解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拜年期间经常都会有个画面噶啦，大人喺度倾偈，细路仔好想行过去同爸爸妈妈玩，或者倾埋一份，甚至乎参与一下啫。然后爸爸妈妈都会同你哋讲呢句说话，用兼别得闲啊，意思即系话喂，而家唔得闲，唔系时候啊，永远都系噶啦。大人讲嘢，细路仔唔好插嘴。不过而家都系农历新年啦，大家都应该好好地倾下偈，一齐享受下愉快嘅家庭时间。话时话，除咗可以讲用兼别得闲之外，仲可以讲用兼播影，都系一样咁解嘅。 我就记得个影字， 别打影呢个真系要听多啲，练多啲咧就学会外语啦，系啦。 八早晨，芭比。 早晨，芭比。 早晨啊，我好似听到用肩播影， 用肩播影系嘛？ 唔知系咪真？阵间要问下小白啦。 啊，林慧啊，即系正话你一路有听开啦，你都知啦，要追单啊。追加追加好多單， 其實我阿媽都聽到啦。 咦？啊係喎！ 我阿媽即刻同我講咗句：哦，如果佢哋想追加嘅話，隨便歡迎。 哦，真係啊！哦，唔係，其實我啱想講咧，其實林慧聽唔聽到唔緊要啊，最緊要伯母聽到。 咦？你真係果然心想事成喎！ 已经开紧炉啦，即刻啊！唔该晒，多谢伯母。 系啊，嗱，我咧即系大年初四咧，祝两位啦，同埋所有嘅晨光听众咧，今年咧都福星高照，日日都开心笑啊！ 系，大家都系咁样啊，最紧要系。 是啊，嗱，不过讲起咧，今朝一路听住你哋讲咧，嗱，头先阿 O 啊讲咗贺年食品啦，咁啊，跟住咧就加埋小白又讲咗啲话，啲拆死嘅一啲心态啦，就成就咗咧今朝打开报纸嘅呢单新闻啦，就系双重嘅担忧，就话说咧，因为有宠物主人咧，就系琴日咧有几只嘅爱宠咧就失咗踪。咁佢自己咧就好担心咧呢啲爱宠会成为别人家嘅贺年食品啊！ 哦，宠物啊， 应该都系狗仔啊？ 唔系啊，佢系唔见咗几只龟。系啦，嗱，而且咧呢几只龟咧都真系几特别嘅。一般咧，我哋喺人哋屋企见到养嘅宠物龟咧，咁嘅 size 未必会真系好大啦。咁但系咧，佢讲紧呢啲咧，最细嗰只都成尺大嘅。系啦，就系叫做豹纹绿龟。咁因为咧，主人咧就系住喺南丫岛嘅。咁啊，呢几只龟咧其实都养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啊都好有感情啦。咁啊，而且咧，佢本身咧原来就系搭咗一间小木屋咧喺自己嘅后花园噶。咁啊，平日咧啲龟咧都系喺后花园嘅小木屋嗰度住啦，同埋喺后花园活动嘅。咁主人咧就讲述话咧，其实之前嗰晚即系初二晚咧，都仲同班龟龟玩得好开心嘅。咁但系咧到琴日一瞓醒咧，就发觉五只都唔见晒啦。 吓，五只都唔见咗。 系啦，咁 唔会走得好远嘅啫。 系啦，真 系佢行得咁慢。 你以为大隻嗰啲龟其实都唔行得算好慢嘅？我有时咧见到嗰啲宠物主人咧，佢会walk龟嘅。即系 walk dog 你知道啦，就会带只狗行。walk 龟咧，嗰啲龟都唔系算行得慢噶，因为佢一步其实都揽到几大步噶。 其实我觉得咧，任何动物咧，如果要逃跑起上嚟咧，都可以跑得好快嘅。喺佢嘅步履嚟讲快啦，咁但系你谂，你幻想下龟嘅步履快极，咁可能都唔够人快。 但系唔见咗慢、啊，其实都可以爬到好远咯。 系啦系啦，咁主人就话，即系差唔多，我谂大概半夜开始咧，原来睇翻啲闭路电视咧，就有可疑嘅人物咧，就喺佢个屋个方向嗰度咧行过，而且有可疑嘅车辆就驶过。咁就怀疑咧，系即系可能俾人抱走咗啦咁。 喂，咪先呢个阿林慧仁呢个喺香港噶系嘛？ 喺南丫岛啊。 南丫岛，喂，咁咪即系真系好似正话之前小白话斋啊，系有人真系去睇过呢个环境，见到个后花园有呢几只龟喺度噶咯。 嗯嗯， 你唔会无端端走埋去噶嘛？ 系咯，应该系咯， 嗯， 系。 我觉得咧，即系呢啲都学阿小白头先话斋咧，都应该要观察过，你先至谂到有啲咩方法啊，点样爬入去啊， 咩时间啊， 系啦，因为你如果要捉动物咧，始终都会有啲。即系会可能佢会警惕啦，即系虽然佢唔识好似小猪咁吠啦，但系佢始终会可能挣扎噶嘛， 系咯，会点解唔咬佢啊？ 系啦，咁大只、啊，你谂下咬一啖都几系噶嘛， 咬一啖啊嘛， 系啦，咁所以佢咧就即系其实佢好担心咧、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咧都领养翻嚟嘅，咁、我相信咧佢其实如果佢哋而家安全咧，佢都会安乐啲，但佢真系最担心咧就系过年流流咧，大家屋企加送啊。咁咪就乖乖就遭殃啦，咁啊， 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嘅，希望唔会啦， 希望唔会啦， 系啊，希望唔会啦，希望唔会啦。 咁、我都好希望，即系如果有人见到啊，即系咁啱，你知道新年期间，即系啲人可能都会夜翻啊，咁样。如果见到即系有呢啲可疑嘅形迹嘅人啊，又抱住几只龟、鬼鬼祟祟咁样咧，都应该去即系留低啲资料。 永远咧，我听到呢啲新闻咧，我必定会有一句嘅，但我讲完之后，我都话一定系废话嚟嘅。咁我哋通常会讲。希望匪徒良心發現自首啦、即系每一次講完之後，我都會覺得係廢話嚟、因為通常都唔會， 都唔會係咪？佢做得出啲咁嘅，但係都唔係嘅，都講下啦，照講。 你話講起烏龜呢一樣，有冇聽過一個傳聞、如果你俾一啲烏龜咬到咧，你知唔知幾時佢先至肯放口啊？ 又係 IQ 題嚟嘅， 唔係真係傳聞， 好認真咁思考。 你哋唔好咁樣睇我，你而家戴咗咩啊？戴咗有色眼鏡啊！唔好咁樣睇我，真係你有冇聽過？如果被烏龜咬到，幾時隻烏龜先肯放口？佢一咬住佢就唔放噶啦。 哦，係咁咩？ 係啊，佢話要等到行雷啊。即係有雷公，跟住佢就放口啊！呢個真係我由細聽到大嘅呢一個。 咁到底係真定係假？應該係假噶啦。 呢個係都市傳言咯，亦都係叫做咩？我上一代啊，即係我阿媽嗰代嘅智慧咯，即係我阿媽話俾我聽噶嘛。小心啊！俾烏龜咬到啊！雷公劈先放口嘅，即係佢成日咁同我講啊。 但係呢啲真係要強烈譴責啊，因為即係人哋寵物嚟噶嘛。咁我都有望過下呢個新聞，我見嗰個主人咧，即係同呢幾隻龜龜有成三年幾嘅感情啊，即係每一日都即係好好咁照顾佢哋，又起间屋俾佢哋。咁你其实同抢走咗人哋嘅仔女系冇分别咯，我自己觉得啦。即系你养宠物嘅人， 宠物就明白呢一种嘅宠物情缘，其实真系好紧要噶嘛，系屋企人嚟噶嘛。 系啊，之前我见到都唔知点解呢排咁奇怪呢啲新闻。前排咧，我唔知阿芭比你有冇睇到喺呢个果栏啊。咪又係有一個即係影到有個女士咧去偷貓仔嘅 貓嘛 係 啊 係咯、即係我就係好唔明即係你係咩心態咧？你想養一隻動物，你咪去領養咯，係咪先？你做咩偷人哋嗰只養？ 佢嗰只中意啦，我見到嗰只中意。 唔可以咁樣橫刀斷愛嘅做人。 宠物都有感情噶嘛？你估你真系抢佢翻嚟，人哋就中意你嘅咩？ 呢个系人哋嘅财产嚟噶， 系啊，唔得噶， 咪咯。 佢唔好同两个女人一齐倾偈， 好惊系嘛？ 好惊，见到你两个啲语气有啲恐惧啊！我突然间心一收先。 加上即系呢啲新年团圆嘅日子，唔见咗几只龟龟，系啊，希望即系好似钟哥咁讲啦，唔知道有冇用，但系即系如果你听到啊，良心发现，俾翻啲龟龟人哋啦， 同埋。我本来想愣上疫情期间好似都唔系好关事啊！我疫情期间， 你试下，你 唔好攞咁多嘢翻屋企啦，你好好照顾自己就算啦，唔好乱咁偷嘢啦。 系啊，六十 cm 大嘅只龟，你 谂 下，好 用 噶、真系。 系啊，好啦，唔该晒，林 毅 嘅， 好，拜拜。咁啊，希望即系龟龟安全啦，安然无恙啦。咁啊，就嚟去到早上嘅8:57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吓，系天晴嘅，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5度嘅，吹微风啦。今晚咧就会转吹呢个和缓嘅东风。咁展望啦，听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内陆地区咧日日温差咧系会比较大嘅。本周中期咧、中后期咧风势就会较大啦。早上就清涼啊嘛，大家如果朝頭早咧，本週後期會出街啊，要翻工啊，咁啊，大家啊披多件衫啦。室外氣温而家19度。 你有冇留意你一講天氣啊咁樣嘅，你語氣唔同咗嘅？ 嚇點解啊？ 即係你唔會話，嘿，而家好凍啊，太陽出嚟啊。 主言關心啊嘛。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2月15日係一年嘅第46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19日。2005年2月15日 ,YouTube 的域名 www.youtube.com 正式注册使用。同年四月二十三号，第一部 YouTube 影片标题是《我在动物园》，由 YouTube 始创人之一贾德卡林姆上传。影片见到他在圣地牙哥动物园。现时 YouTube 有超过十五亿用户，全球每分钟上传影片时数长达四百小时，每天观看时数超过十亿小时。网站口号为 Broadcast Yourself。而网站的标志意念是来自早期电视显像器的阴极射线管。二月十五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出色的原创力和想象力，能够将幻想或梦想转化成真，不会被问题和困难阻吓，喜欢空间与自由，亦容易被感动或触怒。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将想象变成影像是不是发挥你性格特质的最佳途径？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不断追求上传影片的点击数字，是因为得到别人分享而开心，还是因为点击数字多少而兴奋？ 都出现人龙，网上预约系统都显示全港十九个中心今明两日名额近乎全满，当局提醒员工可以在复业之前的七日和后七日期间做检测，不需要心急。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一年未平息，昨日大年初三沙田车公庙香火鼎盛，入庙转动风车的善信络绎不绝，轮候入庙要等三个钟头，而全日就有超过17000人次入庙。而昂坪360缆车站亦都大排长龙，排队搭缆车要等三个钟头。大澳、长洲等假日热点亦都人头涌涌。有专家提醒，新春期间拜年或者宗教活动频繁，市民唔好忘记要保持社交距离，小心过年之后出现第五波疫情。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十二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电台有发言师中招，导致26个人要被送入检疫中心，包括主持节目以事论事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曾经表明，密切接触者的定义是没有戴口罩面对面接触15分钟。昨日代张竹君出席记者会的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就说，15分钟不是很有科学数据的金科玉律。又说确诊的发型师在一个400尺的化妆间工作，会用喷发剂和风筒。科学上没有人答到究竟经过风筒喷发剂产生的气雾会不会受患者飞沫污染而造成空气传播。抗疫去到关键阶段，界定密切接触者趋向审慎，希望不要走漏感染个案。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个月6号开始启用的东铁线新信号系统，早在去年5月试车的时候出现多种事故，事后发现因为软件数据量远超预期，导致系统有机会误判列车冲灯。港铁随后已经停用涉事的软件，并且提升电脑硬件。不过有消息指新系统启用到昨日短短9日期间，竟然再度出现类似事件，至少18次误判有列车冲灯。换言之，即是平均每日出现2次事故，安全成疑。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长春社发现三级历史建筑俗称白屋的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在改建为芝加哥大学香港校舍期间，误将二号银禧炮台一号的弧形外墙拆卸。事后校方在炮台旁边竖立解说牌交代事件始末，不过相关内容本月初亦都发现被删去。长春社高级公共事务经理李少文要求校方交代原因，又说校方评估炮台历史以至到古迹办的审批工作都表现粗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校方承认删去相关文字的做法不合适，深感抱歉，又说已经是即时还原解说牌的内容，确保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即将展开疫苗接种计划。据了解，港府预购三款疫苗的药厂，部分已经陆续与个别香港医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其中复星在去年与雅各神科研制药签署合作协议之后，上个月再选择大昌行奥利佳为在香港运输疫苗的物流合作伙伴。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啦，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到阿 Rainbow 嘅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Rainbow 喺度，早晨，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咁啊新年快乐啦，都喺呢度咧就祝阿 Rainbow 咧身体健康，更加咧就喺度祝啊咁多位我哋嘅亲爱听众咧，每一个咧嘅小朋友都系听教听话，父母咧唔使成日嬲爸爸嘅，笑口常开，系咪？ 咁我就祝小伯你咧就心想事成啦，乜都得啦。咁另外咧，各位听众最重要系咩？家庭和睦啦，同埋一团和气、 嗯。嗯，非常重要吓。嗱，今日真系讲得啱啊！头先都喺度捉啲家长就唔好成日嬲爸爸咁啊，笑口常开就好紧要嘅。好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屋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啊，或者好多拗撬，唔系净系话爸爸妈妈就叫做训斥啲子女嘅，可能系两个兄弟姊妹，大家咧都有一啲叫做嗌交啊，或者咧即系爸爸妈妈好多时都会觉得啊，如果系有一件事情嘅时候咧，做大嘅一定要让细嘅。我自己咧都系有两个家姐嘅，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听过呢啲说话，但系其实系咁样同小朋友讲。是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呢 ,Rainbow? 当然不好啦，因为呢想下我即是我哋成日都会有啲迷思就呢啲说话啦。啊你细细个，因为我自己都有两个家姐一个细佬，我就夹住中间嘅。咁、所以有时细个都听过爸爸妈妈讲呢，即话啊你做家姐嘅就让细佬啦咁。咁但我细个就成日都唔明白，到而家都唔明白嘅其实系。咁你点得大一定要让细呢，咁好唔公平。你想下喎、又唔系我决定出生嘅先后次序。 对呀对呀。 咁所以呢句说话呢好似呢唔系好成立得到。咁同埋咧，一路净系讲话大要让细咧，即系我哋做细嘅，做大嗰啲就会更加觉得，咦，父母好似好偏心喎、 啊。系 咯，细佬妹嗰啲咪会恃势行凶，甚至乎咧，讲真啦，即系细个嗰时真系唔系好识谂咧，都会觉得咧有啲妒忌噶。其实系、 真系会有噶，我自己就最细嘅，好彩我妈妈咧由细个开始就已经话，喂，绝对公平嘅。唔会因为你大或者因为你细咁特别偏帮一个，佢每一次咧都系睇翻嗰一件嘅事情，边个啱咧就奖，边个做错就罚同埋闹咁样嘅。 咁即系对事不对人啦，亦都唔会话针对即系对大嗰个角色咧更加即系有个期望比较高啲嘅。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即系如果有啲父母咧，佢仍然都会觉得，因为我估父母都会觉得喂你做大嘅要让细啦。另一个谂法就系、其实因为咧佢好期望咧大咧都要做一个好嘅榜样。咁因为建立咗个好榜样咧，咁弟弟妹妹咧就跟得好啲啦，咁啊之后嘅管教又容易啲啦，相处又和洽啲啦，咁咁所以咧，即系除咗大让细会令到啊，可能做大嗰个觉得有少少即系听起上嚟咧唔系咁舒服之后咧，另一个头先都讲啦，啊你咧要做个好榜样，都会令到咧做大嗰个咧好迷惑噶，唔知你有冇呢啲以前经历咁样嘅情况咧？咁、样 咁你话榜样咧，我觉得小朋友始终都中意模仿人噶嘛，模仿任何一个人都会，唔系净系模仿长辈，可能啲朋辈都会有，所以咧，我觉得系佢身边嘅人每一个咧，都应该做好榜样，而唔系净系话大过佢嘅人要做好榜样咯。 系啊，所以如果咧，即系每位家即系家庭都系好似即系咁样谂咧，即系唔系话因为你嘅出生嘅先后次序，大就要让细，大就要做个好榜样，咁反而咧系按照头先咁讲啦，按照大家嗰个才能啊，按照个公平性咧，咁其实家庭就真系可以做到一团和气，和和睦睦噶。咁好多时咧，但我都明白点解咧，家长咧好想咧大要做个榜样啊，因为头先都咁讲啦，即系觉得哇，如果哥哥姐姐咧你读书乖，咁细佬妹咧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啦，佢都会模仿身边嘅人噶嘛，咁最容易模仿嘅除咗父母之外咧，就系啲兄弟姊妹啦。咁所以咧，父母咧对大嗰个咧有阵时都会比较严厉啲啦，或者期望比较高啲啊。咁但系如果从大嗰个角度，需要就会谂，其实佢都系大细佬妹，可能即系有阵时相差未必争好远噶，可能大家个需要都一样噶。咁点解一定咧？即系我咧就要读书做得好，以至我将来咧可以教到细佬妹。咁边个教我咧？咁所以好多时咧，好想家长咧喺呢个时间咧系可以去反思一下啦。其实有时我哋一啲说话咧，都无形中咧会俾到大咧一啲嘅压力啊。而你唔知有冇听过啲例子咧，好得意啊！啲哥哥啊或者家姐咧，其实佢哋唔系唔锡细佬妹，不过只不过系有时咧，细佬妹出咗世之后咧，即系。 爸爸妈妈注意力自然就分少咗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会有时咧，我都听过啲例子， 妒忌 暗地里系啦，除咗妒忌啊，佢暗地里咧，即系可能当住父母面前咧就锡弟弟妹妹嘅、 啊， 但背后咧就可能搣下佢啊， 哎呀， 打下佢啊，咁就因为咧，其实 鬼灵精啊， 系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咩，系咪啊？咁、但系喺面前就扮相亲相爱，啲 case 都系咁。咁有啲家长就话，唉、哎，都唔知点算好。咁我就话，嗱，你如果一味责怪哥哥姐姐，咁佢做大做得唔好啊，或者唔锡弟弟妹咧，其实解决唔到件事。其实佢呢个行为背后就反映出咧，其实佢有啲妒忌啦，唔开心啦，佢有啲需要未被满足啊。咁所以咧，父母咧更加咧要头先咁讲，更加要公平去对待每一个啦。 咁啊，家长亦都要咧就公平啲去对待每一个自己嘅子女，咁样咧一家人先至可以咩？农历新年都和和睦睦噶嘛，系咪？ 系啦，一团和气，开开心心。 好，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九点十八分啊，唔该晒小白同埋 Rainbow 喺电话旁边，而家有林慧啊，早晨， 早晨啊，崔洁彤， 系， 我想话咧，嗱，你自己成日都话自己冇乜运气啦，但系你喺抽奖方面有冇运气咧？ 就系冇咯， 就系冇啊，佢样样都有，就系呢样冇。 佢见证过嘅，不过我后屘谂过啦，即系喺我人生里面咧、一啲大事咧，其实系 OK 嘅，即、系但系你话小如譬如诶抽奖啊，或者抽签啊咁嗰啲咧，真系冇运我，系、啊，真系， 哎呀。 做咩问啲咁嘅嘢啊，林慧？ 因为咧，我自己都冇乜抽奖运嘅。我人生当中咧，我真系一次都冇试过抽中奖。但系咧，我好羡慕咧，我掀开报纸见到咧，有公司嘅员工咧喺公司嘅抽奖里边抽中咗个头奖啊！ 系咩嚟噶？ 个头奖系清空购物车。 哦， 吓？ 系啊，即系你购物车摆乜嘢，佢都帮你埋单。 吓？ 咁好啊？有冇冇上限噶？ 佢就冇寫上限嘅，不过呢事件呢就发生係因为呢个员工摆咗层楼落 咁佢又疯狂咗摆 咗张地契喺度 你真我真係諗都冇諗过原来网购可以买 可以买楼 哇好喎、啊、呢、這个真係聪明唔係我觉得係嗰、那个抽奖嗰人聪明我摆层楼喺度喎聪明喎、啊、呢、這个 係呀、啊、其实呢件事呢辗转已经拗咗成个礼拜去到琴日呢嗰间公司终于都宣布呢佢真係帮个员工俾咗订金啊 订、啊、金就定係唔係俾晒 订金啊係因为其实呢过去即係一段时间呢都嗰都差唔多成个礼拜㗎啦已经个抽奖咁、但係呢佢一路都喺度僵持緊到底俾定唔俾其实拗咗好耐嘅咁但係琴日之後跟進報道講咗間公司真係幫佢俾咗筆訂金咯、 哦。但係佢仲有冇喺呢間公司打工啊？即係個老細會唔會因為你俾層樓啊？ 即係贏咗層樓，輸咗份家。家好，唔該曬。 唔該曬， 好啦。 除咗貓仔同狗仔之外，有唔少人都有飼養蜥蜴噶。養蜥蜴有幾點要留意嘅。第一就是要注意通风，个容器至少有一边的长度是蜥蜴身体长度的 2.5 倍。如果你用密封的玻璃箱又或者是缸去养的话，就要在旁边设置通风孔了。第二要注意加热和照明，箱的温度一般保持在摄氏30度或以上，因为蜥蜴喜欢热不喜欢冻，高温更加能够保证它们可以进行正常的消化功能。第三就是要俾蜥蜴充分接触紫外线啦，因为佢哋需要通过照射紫外线喺皮肤里面合成维生素 D3， 佢有助促进佢哋钙嘅吸收，所以记得要俾佢哋晒多啲太阳。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许太喺度。早晨啊，许太。 早晨。 系啊，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初四啦，咁啊都祝你咧就系事事顺境，咁啊心想事成，新年快乐嘅，好冇？ 系，大家咁话啦，我都祝你哋晨光第一线咧，所有嘅同事咧都系新年愉快啦，身体健康啦。 事事如意啦，系啊，步步高升， 好多好多祝福嘅，多谢你啊，许太。咁啊，今日咧即系预备咗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点俾一啲嘅亲朋戚友，定系点俾屋企人？边位咧？ 点俾所有亲朋戚友啦，全世界嘅人啦。 有冇一位系特别你想点唱嘅咧？ 俾我仔啦。 系啊，点解嘅？ 因为佢而家仍然都系读紧书。 嗯。 咁我就希望佢咧。因为人咧要有困难先至会成长啊， 都系 喺我角度吓， 啱啱 咁我希望佢咧遇到任何困难咧都要去一一去拆解佢啦。 嗯， 因为即系喺我嘅人生之中，我觉得人咧要有起起伏伏，然后先至会真系一路成长嘅。 系 冇话即系如果你太平伏咧，当你遇到任何一件小事咧，你系唔识得去解决咯。 嗯， 所以其实系除咗我仔，我都希望所有嘅人咧，都希望可以咁样做咯。 哦，我谂系系啊，许太讲得好啱啊！即系其实而家全世界都面对紧一个难关。 系咪 咁啊？都系正如许太所讲，而家我哋所有人面对一个困难，咁我哋亦都喺呢个困难入边学习点样成长。咁啊，呢个系世界大事啦。咁如果你话净系仔仔，仔仔叫咩名啊？ 佢叫 Ricky 去。 系咁啊！如果 Ricky 佢自己本身都遇到啲难题嘅，希望佢喺入边亦都可以学习到，然后啊好好地成长，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希望佢系咁样咯。 系啦，会嘅会嘅，你系唔使担心噶。不过我都明白，做人爸爸妈妈一定系担心噶啦，但系都尽量放轻啲，咁啊俾多啲支持佢。就唔好俾咁多压力佢，咁就最好啦，系嘛？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同佢讲，总言之，有问题慢慢去将你解决佢。你唔解决，永远件事仲喺度。你解决咗，自己个人都会觉得轻松咯。就唔单止我仔嘅，其实真系所有嘅人都系。即系我希望所有嘅人都系咁样做咯。 会啊会啊，放心啦。有冇啲一首特别嘅歌曲想点翻俾仔仔听咧？ 啲啊，嗰个远征。 好啦，咁啊，播翻呢首歌俾你姐姐听啦，多谢你嘅电话许太，多谢晒你，拜拜， 还要走多远，还要兜多圈，离目标很远，在嘲角理想也讲生存，皮有缘，光阴已沾花光了血，保不了缺，学会所谓那洒 总算不错，收获足够胜过，依依竟觉得不多。想念执过宝剑，考验一寸执意，跨念信奉过坚持，如逐寸逐寸，茫茫浮生，经得起六尘。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 ，Kason， 罗启生。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梁荣章。早晨啊 ，Kitty。 系 ，Kason。 嗱，仍然咧都系虽然系初四，都要讲声新春，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啊，身体健康啊，特别你两个啊， 系系、 啊 啊，大家都系 啦。 冇错啊，即系一早起身要翻工啦，摄不摄啊嘛？你知唔知啊？ 系啊，知啊。 太醉就话要摄啫，个身体唔好摄啊。 系，知道。 系。喂，咁啊，今日咧就系八点钟咧就铿锵集啊、就会有花开富贵咁、样，即系佢会有个 问号啊， 问号喺度嘅。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政府咧喺呢个一月初咧取消咗全港15个地点咧嘅农历年宵市场啦，跟住咧唔够两个星期咧又复办。咁啊，今次咧参加呢个年宵市场花农咧又点应变咧？即系我都听好多访问啦，有啲就话诶啊赚少咗啊，本来四个摊位又变翻得翻一个啦。咁有啲咧就话诶个时间 即通常你知啦，即今年好奇怪，即通常行花市都可能系讲紧过年三十万去行噶嘛。 嗯， 吓而家过年三十万咧，喂十二点三套，你赶住去喎，系啦咁样咯。系啊，咁今年你有冇行花市啊？ 嗯，冇啊。 我有喎、 啊啊。你行咗边边啊？ 我去咗即比较近我九龙塘嗰个办公室嘅花墟咯。 哦。 咁啊揦住棵桃花咧，结果咧，哇阴功啦。 点解啊？ 周围都搵唔到的士。 哦。 系啊，同埋今年大家都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唔知系咪即系太多人咧留咗喺香港啊？ 嗯。 塞车成为咗咧，以前农历年系好畅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系到处都系塞车噶吓，好劲啊！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呢一个今晚嘅日常八点半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一个咧，即系哇百年历史嘅大型建筑、哦。 嗯。 咁佢个名咧，其实听落都知道个水塘咧唔系好大吓、啊，叫大潭。 嗯。 呢个潭唔系好大啫，佢系大啲咁样叫大潭水塘啦。咁、大潭水塘咧，其实咧被呢、這、一个历史建筑咧就被列为呢个法定古迹啦。咁今集咧就会邀请到土木及结构工程师啊李伟明咧就同大家睇下大潭水塘里边咧有啲比较特色嘅建筑啊，同埋佢历史意义系点样嘅咧咁啊，咁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啦，悠游香港咧吓，咁、一连四集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啦呢、這个飞行服务队嘅工作啊。喂，你行山有冇遇过飞行服务队啊？ Touch wood 梗系冇， 有冇见过啊？ 见过都冇、啊 嗯， 有一次就喺我头顶嗰度嘅，嗰架真系好大型嘅、啊 嗯， 即系唔系我哋平时见到啲直升机仔，好大型嘅，咁咧净系吹到咧喺呢个凤凰山顶咧，哇！喺啲垃圾 都飞开 了，嗱飞开晒啊咁究竟咧呢一、這个飞行服务队嘅工作系点样嘅咧？咁、样大家咧亦都可以系直至咧警惕行山人士咧要注意行山安全啊、 嗯。 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香港都几出名下噶啊。虽然我哋唔知得夏威夷有咁大浪啦、 嗯， 但系都好多外籍人士咧，因为嚟香港冲浪噶嘛， 嗯、 特别系呢个大浪湾咧，听个名已经好劲啊，咁样啊。系啦，咁今次咧，我哋有一个咧就是、背包客咧，啊、哎，佢又用经济方式咧去其他地方嘅冲浪、哦，啊，总共去过11个国家、哦，究竟又系如何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去到呢个晚上嘅九点半咧，一齐闯天下无极行咧，就去到呢一个咧叫做苏利南鬼河。 嗯， 一听到鬼河咧，即系觉得系阴森恐怖。今晚睇睇系咪真系咁得人惊啦？ 嗯，好，唔该晒， 吉生，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一宗是本土病例，来自河北，其余八宗属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十宗，全部属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三宗。內地至今累計89772人確診，4636人死亡，84499人康復出院。緬甸局勢持續緊張，西方多國呼籲緬甸軍方克制。歐盟、英國、加拿大和另外11個國家發表聲明，譴責緬甸軍方扣留政治領袖、騷擾記者和中斷通訊，強調支持緬甸民眾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敦促軍方避免對示威者和平民使用暴力。聯合國有官員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緬甸軍方據報在近日晚上採取大規模拘捕行動，又自行授權扣留民眾和搜查私人物業，數以百計鐵路員工昨日參與在最大城市仰光的集會，據報警方曾經到過工人的宿舍，要求他們返回工作崗位，但現場有大批憤怒的民眾聚集，警方被迫撤退。

你仲会唔会讲句恭喜发财呢？你嘅付出肯定冇收获㗎喎。唔係喎，我见亲人都系会讲句恭喜发财嘅。讲句说话啫，我唔会咁计较嘅。咁你即系将恭喜发财呢句说话变成随口噏嘅嘢啫。即系好似你见到人哋食饭嘅时候同佢讲句你食饭啊咁样，未一样咁无聊。又或者你同朋友讲拜拜嘅时候跟手讲句迟啲饮嘢啊一样，你系唔会做嘅，冇意思㗎喎，随口噏嘅啫。唔系，我真系真心讲呢句，我真系真心恭喜佢发财㗎。如果你咁真心恭喜人哋发财，人哋真系发咗财，你会唔会觉得好蚀底呢？我恭喜人哋发财，人哋就发咗财，人哋恭喜我发财，我就乜财都冇发过，这个世界真系唔公平咯。真系发咗财嗰个人会唔会觉得，如果唔系人哋恭喜我发财，我又点会有财发？于是良心发现，分返钱俾同佢讲过恭喜发财嗰啲人呢？所以有人听过刘华嗰只恭喜发财之后真系发咗财嘅话，你系要俾返钱刘华嘅。因为佢年年都会同你讲和恭喜你发财。所以你讲呢句恭喜发财一定要系真心真意先好讲。仲要不计收获。因为我哋发财大过天。免得之后口同鼻拗。就好似好多人夹粉买咗一张彩票中咗之后揸住彩票嗰个人唔认数一样。之后唔知点问佢攞返钱。通常你讲完恭喜发财之后都会有利是收嘅。但係有啲人又会觉得利是应该用新银纸，新一年梗係要用新嘢啦。其实我好想问点解要用新银纸呢？新银纸旧银纸都系银纸啊。你做咗几十年人都唔系新人啦，你年年都可以过新年喎，点解旧银纸就唔可以过新年呢？所以过年嘅时候只要你真心恭喜人，人哋真心俾利是，你就 OK 噶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你都。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一赛气不喘，面容不改。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啊！讲到初十五。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日系年初四，崔神厨房继续祝大家食得是福，笑口常开。今日想介绍嘅食谱都几有创意噶，食落去甜甜蜜蜜，烟烟韧韧。最紧要嘅系唔难整之余，卖相亦都非常吸引，就系桂花红枣心太软啦， 得唔得啊？个名 咩嚟噶？ 桂花红枣心太软， 桂花红枣就桂花红枣啦，心太软就系心太软， 所以唔系话有创意就系咁解啦。嗱，平时心太软咧系咩啊？系朱古力蛋糕， 系啊系啊系啊， 里面流心流朱古力出嚟， 一切开。一切開之後咧，裏邊啲朱古力流出嚟嗰種感覺。 係啦，嗱呢個紅棗心太軟咧，其實佢係一粒紅棗，咁中間咧就包住咗一啲好似煙煙韌韌嘅糯米餡咁樣啊。你想象係一個湯圓皮咁樣啦，咁就攝咗喺中間。咁而外面咧就有一啲桂花嘅糖漿咧就包住咗。 桂花嘅糖漿 係啦，就淋咗喺面咁咧，就包住咗呢一粒紅棗。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嘅食譜咧，我喺網上面咧，因為我日日都喺度碌噶啦，就碌嗰啲即係面書。就望下大家有啲咩創意嘅食譜啦，咁我就發覺，咦呢、這個好易整喎，真係可以翻嚟咧推介一下。咁我諗住咧，我都會整幾粒翻嚟俾你試試嘅。 喂，好啊，好啊，係 咪啊？ 但係咧，我 見你一路皺眉，講到我話咧，整翻嚟咩試下咧？你啊笑逐 顏 開啦， 就即刻敷眼。喂，咁而家咁樣講，即係話其實佢個 size 係好細粒嘅啫喎。 係啊，其實一啖一個 咯，咁嘅 size 嘅啫。 係啦，嗱咁嗰個做法咧好簡單，我相信大家就咁聽咧都應該知道點樣做啦。首先咧就將你啲紅棗咧，如果你有核嘅就去咗核佢啦，有啲買翻嚟冇核嘅咁啊最好啦，就減咗個步驟，就浸一浸軟佢先。咁然後咧你就要預備嗰個嘅心太軟，即係佢個心嗰、那個糯米餡嘅心，咁咧就可以用呢、這個之前我有教大家整呢個糖不甩嘅。咁就攞嗰個嘅方法就係糯米粉啦，加啲水就猜成一個糯米嘅粉團，咁然後搓好咗一細細份咧，就放入呢個紅棗嘅心裡面嘅中間，係啦。 哇！ 好花功夫啊！你 好煩啊！ 其實好簡單。 你要起咗嗰粒核已經係煩啦，即 係。咁你買啲冇核嘅咯。 咁你就算攞啲冇核嘅，咁、 啊、 你要將嗰啲細細篤嘅嘢，即係嗰個餡 咧， 讓翻落去，呢、這個都係功夫嚟㗎。 你知啊，你所以我整嘢翻嚟成，你要好欣賞我先。 你想講呢句啫、啊，其實就係、 是。嗱，咁跟住咧，仲有兩個步驟嘅啫，好簡單。你將佢讓咗入個紅棗裡面咧，然後你就可以用中火咧蒸佢十至十五分鐘，咁蒸熟嗰啲糯米啦，亦都令到嗰粒紅棗咧腍啲。淋身啲，咁最後咧就攞少少冰糖加少少桂花咧煮一個糖漿，咁啊淋喺面，咁就可以淋咗喺呢個即係蒸好咗嘅紅棗心太軟上面咧，就有呢個桂花嘅香味，有啲甜味，再加上咧紅棗紅色，桂花咧就少少黃色金黃色咁樣，所以咧一上碟嘅時候其實好靚嘅， 即係你都可以形象化到啊，即係靚嘅，但 係 咁樣喎，紅棗咧。偏向於係甜啲噶嘛， 係啊， 桂花咧係偏向清香噶嘛， 係啊， 但係兩種味撞埋一齊會唔會砰砰聲咧？ 其實紅棗桂花都平時有啲糖水都會夾埋一齊噶啦、 嗯， 其實桂花就只要係要佢個香味同埋顏色啫、 嗯。 你話味道食落去咧，反而就唔係咁濃嘅，我覺得係聞嗰一下比較正， 就會正啲啊。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啱而家新年大家食下，即係如果想喺屋企即係放兩日假，整下一啲甜品嘅、 嗯， 即係如果唔想焗蛋糕嘅。话整下呢啲细细粒一啖一粒咁都几好啊！ 但系譬如呢、這个呢一、這个咁样嘅食谱咧，嗰粒红枣你系偏向于咩 size？ 因为红枣都有分大细嘅，即系如果最细嗰啲，你让一啲嘢落去，其实。讓得好 少， 你食落口可能冇感覺添，可能好似有啲嘢黐牙，甚至乎如果你買粒大嘅紅棗，又驚唔驚搶咗啲味道 咧？你又有胃根啦，所以我覺得應該買啲中 size 嘅，太大粒咧你又覺得好似好漏咁樣，因為你裡面讓咗啲糯米餡入去嘛。咁、但係咧，你太細粒咧又好難讓，所以中 size 嗰啲咧我就覺得 OK 啦，即係一啖一粒，同埋你咬開嘅時候中間煙煙韌韌，好鬼正啊嘛。 嗱、如果我唔要粒紅棗，我淨係咁樣即係裏邊。 咁咪就係桂花軟翅咯，講完就係咁簡單啦。 係喎，咁咪即係桂花軟翅。 係啊， 咁點解我要加個紅棗咧？ 因为靓同埋好食啲咯， 即系纯粹因为靓嘅。 唔系咁啊，多咗一个味道嘅，因为桂花丸子就真系斋食佢个糖水个味道啊嘛。咁、红枣其实都有红枣嘅味道，你中唔中意食红枣啊？ 以前就唔中意嘅， 系 而家就中意嘅。 我而家都好中意，细个咧觉得呢啲系即系婆婆食嘅嘢嚟。 系啊系啊。 咁同埋有时咧，屋企人就会冲一壶红枣水就摆喺屋企嘅，咁你都会觉得系好 old school 嘅味道嚟嘅、红枣呢一样嘢，即系你觉得佢系药材咯，因为佢喺药材铺啊嗰啲嗰度先买得到噶嘛。咁但系大个咗咧，就觉得咦红枣佢都有一阵好独特嘅香味啊！我成日都我有同你讲过啦，好想将红枣咧摆落去啲甜品嗰度试下嘅，譬如蛋糕啊或者嗰啲松饼啊，我都好想试下睇下加咗红枣嗰阵味咧会系点样 啊！即系以前细个见红枣咧，诶几时会见到咧？即系唔计煮餸啊，唔计煮餸嗰啲，几时会见到咧？就阿妈整年糕。通常个年糕顶咧就攞粒红枣切开佢一片片就扎喺个面度就攞嚟装饰嗰啲咁样噶嘛， 其实好劲噶，佢喺年糕上面摆咧，佢系起到一个非常之大嘅装饰作用。 系即系叫咩画龙点睛就 系 嗰粒红枣， 就 系 嗰粒红枣啦，系啊。 咁但系如果食落去嘅味道咧，即系讲起年糕嘅话，就其实唔食唔出嘅，因为咁大劈年糕得嗰几粒咧，你就食唔出嘅，纯粹真系装饰嘅啫。 纯粹装饰。 咁但系如果譬如话我用一粒中即系你话中 size 个咁样嘅红枣咧，其实个味道咧亦都未必会好浓啊。所以我自己拣咧，我就会偏向你不如俾得大嘅我啦。 系，你中意食甜嘢啊嘛？ 甜嘢啊！ 你有大胃王 就系咯，同埋个口感会好啲啊。即系你嗰粒红枣有翻咁上下 size， 如果你细粒咧，你就可能啜一声咬都未咬就已经落咗去。 系， 咁如果系中，我都觉得系个味道唔够啊。 嗯， 不如整粒大嘅，你有少少口感可以嚼多两啖，咁你先至可以有啲味道留喺个口腔。 不过咧，酿红枣呢家嘢咧都唔系话即系我哋而家呢一刻谂出嚟噶啦，其实喺市面上咧都有啲现成一包包嘅叫做粮果零食啦，都有酿红枣。以前咧，我妈好中意买一个咧，就系、红枣啦，佢就系你讲嗰啲好大粒啦，即系好大粒嘅红枣，包住啲咩咧？包住一粒好似核桃咁样嘅嘢。系啊。嗰啲酿红枣咧，佢酿好多嘢落去嘅，有一个咧就酿个核桃，咁佢咬落去咧就系出面就红枣就软淋淋，有啲香味啦。咁里面核桃咧就脆脆地啦，咁亦都有果仁嘅香啦，咁又几夹嘅，我觉得。 即系总之咧，如果有人再整一啲酿嘅东西俾你食咧，你要好珍惜同埋要多谢佢。 手工嘅， 手工嘅，即系落足心机先酿俾你。 系啊，先酿俾你食。 先酿俾你食啊！ 嗱，呢个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即系我觉得过年。呢、這個時節都幾啱嘅，同埋紅棗又好似好養生咁咧。而家食嘢咧，即係食甜之餘咧，都想食落去養生啲嘛。 即係年紀大啊，食紅棗、 啊。我冇咁嘅意思，喺度都祝大家身壯力健啦，係啊，食得時福啊。好，早上9:50啊，室外氣温而家21度，相對濕度67%啊。特別留意嘅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係現正生效。 香港電台係一個大家庭。无论来自哪个时段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好朋友 Roland 梁子希。 崔杰彤， 系 即系今日咧，请嚟呢位嘉宾咧，我都要叫佢前辈啊， 系 真系 前前辈咯，我应该叫 前辈啊。Roland，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大家恭喜发财啊，钟哥同阿 Kitty 你好啊。 咁我哋认识嘅有多个名称啊， 系， 譬如我最初识佢嘅时候咧，就叫做梁奕伦， 系啊 ，Roland， 系啊， 咁而家咧就叫做梁子希， 系啊， 咁但系咧我都唔知称呼你系梁奕伦啦，定还是梁子希，因为同一个人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叫翻做 Roland 就啱啦， 最啱數啊！ 大家噏乜都得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哇，今日唔該曬你先啊！踏入新嘅一年啦，就先同大家拜个年先啦。 好啊，咁我咧，我喺度祝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啦，同埋两位主持都系啦。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同埋万事如意啊！呢个好紧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是。放鬆啲嘅心情啦，因為咧，如果好容易小事啊都令到好掹緊嘅話咧，咁啊好難咧其他嘢更加順利噶嘛，所以咧我哋放鬆啲，萬事如意啊！ 點解我叫阿 Roland 做前輩咧？ 係 佢真係我前輩嚟嘅， 但睇唔出喎，我覺得。 系咯， 齋睇樣你似前輩啲 喎。你電視， 你 已經89年入行噶咯喎。 90， 我90， 我好易記噶。 自爆啦，即刻。 唔使， 就引你講啫嘛。 好易記啊，我係90年1月1日。 哦， 我正式入電視。 時已經係九零年一月一號第一張藥。 但你之前嗰幾年就訓練緊嘅啦，已經。 嗰陣時喺演藝咯，即係嗰陣時喺八十年代八六年喺演藝。 咁所以你係早過阿前輩入行。 但 係 咧，阿 Rowan 咧就做電台真係我前輩啦。你邊一年做電台啊？ 我九一年比賽，九二年入嚟呢度嘅。 即係係咯，即係我入咗電視圈兩年之後，你就喺電台啦。 細細個睇你做電視㗎啦。 但我細細個睇你做電台喎，係 咯。你講呢啲嘢，你咁紅嗰陣時唔得閒聽電台啊？你扮嘢嚟？ 唔係，我都聽㗎。如果我點知道有梁奕同咗 Rowan 喺度輪住嚟試， 因為我紅啊嘛嗰陣時。 唔係， 大家都紅係啦。 呢樣真係出奇同唔係講笑啊！阿 Rowan 咧，當年真係一個手屈一指嘅電台人。 我知我知， 因為廣播人，因為手屈一指 咁嚴重。 嗱，你都攞過好多即係。大大細細獎項咧，喺廣播嚟講， 係唔係呢啲會多謝電台栽培嘅，我都係送翻俾佢哋嘅啫，呢啲獎項 都係啊。嗱，咁跟住咧，譬如話行開咗一段時間，就冇喺再做電台啦。咁而家之前就翻嚟都係做嘉賓訪問啦。 係啊， 咁今次又係一個嘉賓訪問啦。咁但係坐翻落嚟呢度之後咧，有啲咩唔同咗感覺？ 啲技術新咗好多啦， 啲 panel 唔同咗啦， 系啦，咁薄都可以做直播或者录音噶啦，而家 系啦。 其实另外一间房都仲系好厚噶， 系我 系好厚， 呢个系俾你见到最先进 嘅。咁咪好咯，新与旧嘅 crossover 啊嘛， 冇错系。 系咯， 咁但系阿 Rowan 你咪以前做紧嘅时候，仲好似宋梅姐嗰啲用紧啲 open view 啊，开卷式录音带噶。 我 MD， 我好少少啊，未去到 MD 噶。我中意有 MD 啊。 cassette 打就加少少 open view 啦， 系啦。你知唔知咩 open？ 我唔知啊， 开卷式录音带即系成饼嘢嗰啲咁样，捅落去要用铰剪剪。 系啊，如果我哋剪带都系剪嗰啲 open reel 噶， 攞铰剪剪， 真系攞铰剪剪噶， 攞铰剪剪带。 系啊 ，cutter 咁样 cut 咗佢嗰个位，你 用胶纸黐翻埋。 系啊，咁就剪咗嗰个嘉宾有啲声音啊，或者啲内容话，即系想精简啲嘅就 系真噶。 你以為我哋講少啊？ 係啊，我點知你成日都講假？ 真係噶， 呢個真係真噶， 真啊！ 嚇，你要攞把鉸剪先啊！ 真係攞把鉸剪剪啊，大佬！ 係啊， 咪鉸剪 cutter 啦 ，cutter 啦，係啊，鉸剪仔都得嘅， 係係，哇！真係落手剪啊！ 嗱，咁但係話經歷咗咁多年，譬如話你以前細個嘅時候聽。到你真係去做，咁到而家又可能行開咗一段時間，又變翻一個聽眾。 嗯， 但係咁多年，你對廣播嗰個睇法有冇啲咩唔同咗咧？ 我覺得仲係市民好需要嘅一部分嚟嘅。 嗯， 不過反而係可能係，我覺得主持人方面咧，坦白講，我覺得無論邊一個台都好啦，我覺得佢哋有部分都係輕視咗呢個佢哋自己個身份，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大家覺得咧，而家都電台都唔係一個領導成個世界 娛樂事業， 娛樂事業 或者係係啊， 係啦，咁我唔使咁勤力做啦，咁成，咁我又所以我又好似有陣時聽收音機覺得咧，有啲朋友係唔夠落力去做一個節目嘅，即係就算係其他電台又好啊，我都有留意噶嘛，就算有一啲係好資深已經好出名嘅都係，咁我覺得。唔得咯，唔夠落力啦，佢哋係咯，即係如果你話我你都因為向我好坦白噶嘛講嘢，所以我就會咁樣覺得咯。 嗯，係啊，佢成日都阿 Rowan 咧，成日都同我講，你唔好咁勤力啦，唔似啊， 係啊， 唔似做呢行嘅人。 你似係我嗰個年代嗰堆 DJ 啊，我哋 歐咗， 係啊， 歐咗， 你遲咗15年啊， 好多嘢唔似。 而家學見啲人好輕鬆就做一個節目噶啦。 嗱，不過呢度咧，我真係要介紹。幾個人俾你識，即係已經一個坐在度，一個崔傑彤啦，咁另外仲有阿歐、白元浩同埋阿林慧呢幾個咧，即係晨光第一線嘅團隊咧。咁呢個團隊都真係即係似你嗰個年代啊，真係做到佢哋嘔啊！ 其實我講嘢都好直嘅，都係因為鐘哥落咗嚟，我哋先係咁。咁你坐喺度，唔通我哋唔做嘢咩？係咪先？咁我哋都要多謝你嘅，係啦，即係鞭策我哋。 因為成日發脾氣喎，動真火添， 好認真啊，好認真。 都好㗎，好㗎。咁你會喺佢身上邊學到好多嘢 㗎，係好多嘢。 係啦，每一次呢啲咧都～啲骨吉落嚟啊！啲骨有骨啊！ 系咯，啲喂啲舊同事話你夜晚仲喺度啊嘛，係咯，我咪同佢講，你唔好做壞個事啦。 係啊， 未做完啊嘛， 仲未做完， 未做完，即係手腳慢， 手腳慢， 手腳慢未做完，走唔到咯。係 咯， 咁當然啦，每一個 generation 咧，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工作又好或者做嘢嘅手法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做出嚟嘅嘢。 你對得住自己，即係過得自己，起碼過到自己個關先，即係呢個係基本要求嚟嘅。 係啊，我哋尤其是我哋呢一代都係， 係啊， 即係我哋係覺得嚇，喂，你用得我個名去打天下，我唔都唔可以交啲行貨俾你噶嘛。 嗱，咁最後一樣想問一問阿羅倫先，即係今日咧可能少少時間，下一次我哋再長 談，冇問題。 譬如話，而家仲有冇想做對廣播嘅嗰團火咧？ 坦白讲，你话如果呢一两年系会有翻啲嘅，所以我自己都有做翻个 YouTube channel 啦。呢半年，我觉得系香港人而家成日都好唔开心咧，令到我自己想做翻多啲节目嘅原因。因为我觉得咧，原来咧，我哋都可以同阿 Kitty 分享咧，就系咧唔好睇小自己任何喺节目里边讲过嘅一句说话。其实咧，就算你影响到一个人咧。其實我成日覺得係人傳人嘅一啲好正面嘅信息啊，一啲好好嘅諗法咧，一個傳一個嘅時候咧，我哋至少幫到十零廿個、百幾二百個都好啊，慢慢將一啲好嘅思想諗法啊，或者一啲輕鬆啲去面對逆境嘅諗法咧，我覺得原來係都做到一啲自己傳播或者係傳媒人嘅一啲職責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令到我都有興趣咯嚇， 所以咧睇下我哋啲咁嘅老 pat pat 啊，喺度都係聽緊嘢，即係聽阿 Rowan 講嘢，我都學到嘢啊， 係啊，你又學到好多嘢啦，大家都學嘢今日， 好唔該曬，喂，好呢個時候再同我哋晨光第一線嘅聽眾講句祝福説話嚟， 好，咁我祝大家咧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們啊嚇，個個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好，唔該曬，拜拜。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的地方。